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嘉陵关前，武魂帝国和天斗帝国正在进行第一次正面交锋。此次战役，比比东一共带来了8名封号斗罗，而唐三这边除了他以外，虽然也是8人，但宁荣荣乃是辅助系魂师，在他的辅助下，伙伴们才能发挥出封号斗罗的实力。毫无疑问，从实力对比上来看，武魂殿全面压制了天斗帝国一方，这还是不考虑史莱克七怪中除了唐三以外，其他人封号斗罗级别的修为都不能持久的情况。武魂帝国7名封号斗罗分别找上了戴沐白、奥斯卡、马红俊、小舞、朱竹清、杨无敌以及独孤博，多出的一人只取宁荣荣。他们自然也看得出宁荣荣在这场战斗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只要击杀了他，天斗帝国一方瞬间就会溃不成军。 不用管我， 宁荣荣辅助之光丝毫不减，魂力高达83级的他同时为本方8人辅助，除了小舞以外，其他7人都顶住了自己的对手，即使是小舞，短时间内也毫无问题。他虽然不可能战胜封号斗罗级别的对手，但在宁荣荣的辅助下，再加上他的瞬间转移和无敌金身，化为一只轻巧的小兔，短时间内自保无余。杨无敌和独孤博对上的都是老对手，杨无敌迎来的是蛇矛斗罗，而独孤博遇上的正是那克制他剧毒的刺豚斗罗，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刺豚斗罗上次受了重创之后，足足僵养了1年，才算是恢复了本来实力。此时再见独孤博，二话不说直接就发动了攻击，飞快地吞噬着独孤博释放的剧毒。遇到这么一个对手，独孤博也是大为无奈，他的剧毒刚刚只不过是蔓延到了10几个象甲宗和圣龙宗弟子的身上，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发挥威力，就遇到了这克制自己武魂的家伙。碧鳞蛇皇光芒大放，直接朝着对方撞了过去。那名攻向宁荣荣的乃是一名敏攻系封号斗罗，以速度和攻击见长，武魂是一头黑纹鬼豹，化身武魂真身后速度骤增，只是在空中留下了一道淡淡的黑色残影，眼看就要到达宁荣荣面前了。可就在这时，宁荣荣九宝琉璃塔上的第8魂环悄然闪亮，黑色的光芒一闪而没，刹那间本就绚丽的九宝琉璃塔瞬间光芒大放，无数彩光凝聚，那九宝琉璃塔竟然骤然膨胀。只是光芒一闪，那位鬼豹斗罗就觉得自己撞上了铜墙铁壁一般，身体倒翻而回。战场上，宁荣荣的身体已经消失了，剩余的只有一座高7米、分9层、闪烁着璀璨光芒的宝塔。看到这一幕，天斗帝国魂师阵营中的宁风致眼中不禁光芒大放，双拳紧握，兴奋之色溢于言表。没错，这就是七宝琉璃宗从未有人到达过的第8环。在将前6环魂技增幅效果提升到 90% 的同时，这第8魂技也成为了九宝琉璃塔魂斗罗宁荣荣的保命绝学。这第8魂技名为九宝神光护体，虽然不是无敌金身那种绝对防御，但九宝神光护体本身能够免疫任何第9魂技以下的攻击，同时将其攻击魂力吸收转化为九宝神光护体的防御力，而面对第9魂技攻击时能够硬挡9次而不灭。九宝神光护体一经使用，就与魂师本体脱离，不会再吸收宁荣荣的魂力，同时也不影响他进行其他增幅。要知道，哪怕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全力以赴能够施展3-4次第9魂技的攻击就已经相当不错了。那名敏攻系封号斗罗攻击虽强，但他为了尽快了结宁荣荣，将自己的魂力更多的施加在了速度上。在他看来，以自己的攻击力，哪怕不使用魂技，也足以将宁荣荣的性命轻易结果。可谁曾想，他却一头撞上了宁荣荣的九宝神光护体。巨响声中，那位可怜的黑纹鬼豹魂师倒飞而出，他那攻击力所附带的魂力全部被九宝神光护体所吸收，不但没有伤到宁荣荣，反而是他自己被反震之力所伤。战场上现在已经变得有些混乱， 以唐三为首的九人对上了武魂殿九大封号斗罗。先前还能大量杀伤对手的唐三等人立刻被对方全面压制。唐三这边的九人之中，真正拥有封号斗罗级别实力的也就只有唐三和独孤博两人而已。独孤博又被完全克制，唐三遇到的更是武魂帝国女皇，魂力高达99级的比比东。就算他有宁荣荣的增幅，在魂力上依旧与比比东有着不小的差距。唐三这边目前状况最好的反而是唐门药堂堂主全攻系魂斗罗杨无敌了。杨无敌的魂力虽然还没有到达90级，但也要比史莱克七怪其他人浑厚一些，再加上宁荣荣的辅助，在魂力上丝毫不逊色于蛇矛斗罗。杨无敌那一往无前的破魂枪给蛇矛斗罗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尤其是一些两败俱伤的大杀招更是令蛇龙吃了一点小亏。与此同时，圣龙军团虽然失去了团长和副团长，但他们此时也展现出了武魂帝国精锐的实力。万余魂师从中央战场上掠过，直奔天斗帝国大军而来，眼看着就要进入魂技攻击范围了。 国师，我们的魂师是不是也该释放武魂，该出手了？ 还不到时候，元帅稍安勿躁。 一边说着，大师的目光朝着本方阵中七宝琉璃宗的方向看去，宁风致也正好朝着他的方向看来，两人目光相对，大师向宁风致用力地点了下头。宁风致会意地伸出右手大拇指，伴随着一声苍劲的长啸，剑斗罗陈心腾空而起，他那柄七杀剑光芒骤然绽放，在半空中迎风膨胀。与此同时，六道辅助光芒也同一时间从宁风致手中的七宝琉璃塔中电射而出，同时注入在这位剑斗罗身上。刹那间，那七杀剑就已经带起了一道百米长、30米宽的巨大剑影横扫而出。这一剑并非攻敌，而是扫向了圣龙军团前冲魂师们身前的地面。97级的剑斗罗在宁风致高达 80% 的增幅下，几乎只是一瞬间魂力就提升到了98级的程度。此时的他已经足以和魂力不能完全释放的比比东相比，那惊天一剑横空出世，几乎只是光芒一闪就落在了圣龙军团身前。无与伦比的锋锐剑气令整个圣龙军团都为之一滞，紧接着一连串巨大的轰鸣声中，整个大地仿佛都为之爆裂开来。冲在圣龙军团最前面的象甲宗圣龙宗魂师就在这一剑之威中被震得腾空而起，直接上升到了数十米的空中。锋锐的剑气割裂着他们的身体，虽然因为攻击范围太大而无法击杀他们，但也令他们身上的毛鳞片四散纷飞，带起大鹏的鲜血。就在这时，大师猛地挥动右手， 唐家军放。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铿锵声，大片的嗡鸣同一时间响起，上万唐家军战士在同一时间也是在战场上第一次开启了诸葛神弩的灭杀之剑。黑色的弩箭在空中形成了一片密集的虚影，唐家军战士就用他们手中的诸葛神弩勾勒出了一片死亡的光彩。挡在最前方身体坚实的象甲宗圣龙宗魂师已经无法为后方的魂师遮挡，两侧那些游走过来的敏攻系魂师也分别暴露在唐门立堂堂主泰坦和玉堂堂主牛皋率领的1000唐家军战士释放的诸葛神弩前。12000余唐家军战士每个人的诸葛神弩都喷吐出了16根拥有铁晶箭头的弩箭，那一幕是何等壮观。近20万只弩箭就像是一片出现在地面的黑云，一瞬间就蔓延到了圣龙军团前方。为了令冲锋更加有效，令魂师的实力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完全发挥出来，圣龙军团冲锋的阵型展得很开，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就从正面承受了更多诸葛神弩的攻击。天斗帝国大军本阵之中，皇帝雪崩已经握紧了自己的双拳，他等待这一刻已经等了太久。作为天斗帝国最高统治的他，当然明白诸葛神弩对此次大战的意义有多么重大。哪怕距离主战场足有数十里，上万架诸葛神弩爆发的声音依旧是那么震慑心扉。 同时，当那黑云掠入圣龙军团大军之中的刹那，大片血雾腾入空中的场景，雪崩全看在眼中。伴随而来的还有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由诸葛神弩弩箭形成的黑云所过之处，圣龙军团的魂师们如同割麦子一般倒下。那是接近20万支足以穿透四环防御魂技的弩箭。正面的圣龙军团还好一些，毕竟他们都是强攻系魂师，辅助系魂师还在后面，但两翼的敏攻系魂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敏攻系魂师的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快得过诸葛神弩喷射而出的弩箭。几乎是一瞬间，两翼那些防御相对弱小的敏攻系魂师就倒下了接近1/3。只有等级较高或者反应极为灵敏的才逃过这一劫。正面的圣龙军团魂师们虽然以强攻系魂师为主，但用肉体抵挡如此密集的诸葛神弩攻击还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冲在最前面的魂师每一个几乎都要承受上百支弩箭的冲击。16根弩箭固然只能破掉四环防御，但百支弩箭同时临身，那就算是五环级别的防御技能也未必能够抵挡得住了。更何况在诸葛神弩发射的时候，又有多少圣龙军团的魂师释放出了自己的防御魂技呢？整整两排，足有上千名圣龙军团的魂师身上爆发出一蓬蓬刺目的血雾，在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中，他们倒在血泊里。加上两翼敏攻系魂师的损失，只是一轮齐射，整个圣龙军团的魂师数量就锐减了接近1/6。雪崩兴奋地用力一挥手，唐家军第一次出手起到的效果就已经令他大为惊喜。虽然距离远看不清敌人损失的数量，但从腾起的血雾也能看出敌人的损伤有多大了。更何况这还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